随转，一切的断墙，回忆的画面有些凌乱，一扇百叶窗，一抹的夕阳，故事的某段被拉长，于是初恋幸福。 想。